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世界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七号院后罩楼，楼上相对比下头整齐一些，多少有点人气儿。第一间房是厨房，瓶瓶罐罐堆得到处都是，杂乱不堪。炒菜锅扔在案板上，米口袋张着口，油乎乎的地面沾脚。遮挡碗橱的帘子上竟是苍蝇屎。黄老婆子不是我们家厨子墨江，把厨房的一切都拾到得齐齐整整。黄老婆子在这方面一看就是外行，不是个善于料理家务的婆子。奶妈妈干成这样可以理解。几双筷子胡乱地扔在窗台上，脏兮兮地沾满了污垢。从质地上看，它们应该是象牙的，有一根已经断成了两截儿。我们家也有一双象牙筷子，很有分量，很光润，那是父亲的专用。每回吃完饭，父亲都亲自用布擦干净，把它们收进筷子套里，单独保存，绝不会把它和我们使的筷子一块儿送到厨房去刷洗。我由此知道，象牙筷子是很珍贵的，是连我的母亲也无资格使用的宝贝。我父亲去世后，这双筷子便由我继承了。我用象牙筷子吃了好几年饭，下乡招工都在陕西，挑浆水面，夹包谷面饺团，蘸臭豆腐窝头和米汤菜糊，用它也没吃出怎样的精彩来。当然这是后话了。后罩楼的象牙筷子竟然这样不值钱，我除了觉得黄老婆子不识货以外，只是替那些筷子可惜，